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实践民主化加守运动协议会7月6号在首尔的塔洞公园举行第1129次周四集会，强烈要求当局释放全体良心囚。